乡镇三级联合检查的方式，依据热点网格和群众投诉举报的线索，聚焦重点区域和重点问题，在协助街乡镇把脉问诊、查找原因、督促属地积极整改的同时，加大执法力度，依法查处各类大气环境违法行为，并通过媒体进行曝光，提升环境执法威慑力。联合执法开展两日以来，截至目前共检查各类单位或点位89家，其中24家单位存在环境违法问题，主要涉及无环评手续、露天喷漆、微废混存、汽修喷漆间环保设施不正常运行、无粉尘治理设施、废水偷排等违法行为。另有32处点位存在扬尘问题，主要为施工工地没有采取扬尘。